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，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，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，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？ 你住口！你可以打我骂我，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。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就离家出走。 不行， 什么？ 跟谁家的？你的 是吧？还讲硬了啊？你这像这个太不像话！这个孩子， 等，你别说，我劝您呢。你爸爸说那话呢，他也是为你好，他不愿意让你听那流行歌曲，那你就听点别的，不也一样吗？ 听什么？ 听那个《平气化为美》。 哎呦，妈，你说的那个，那连我都不爱听。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，你转啥圈啊？又， 哎呦，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。 哦，就点灯啊，就那我也会唱啊。 奶奶，您会唱《星星点灯》？ 会唱。 哎，您给我唱一个，我唱一个。 正月里，正啊月正。 妈，是星星点灯。 我这还没唱完呢，一会儿灯就出来。 正月是我闹花灯， 有灯没有？ 这那个花灯。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儿，不听， 揍你脚吧，他不听了， 这都是怪我。 过点了， 你在干什么？ 看电视， 我喜欢电视。 哎呀，港台歌星演唱会， 我疯了。 你为什么？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？你什么时候再看？ 我票看。 你说什么？看什么你？ 哎呀， 这个孩子都越来越 等 着 救他！ 妈，你跟我说去啊！ 你让他， 他踢 我！ 我让他撂下来，我这儿都看着呢。 你给他打开， 我不开， 你开不开？ 我就不开， 你不开我开。你小床棍你在摆上了，你想缝不住。 百年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明天再会。 干了，人家下班了。我生了你们6个，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，我说明白。 这是为什么？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赵丽蓉生前与蔡明郭达合作的小品《追星族》。赵丽蓉对艺术一丝不苟，表演小品的时候，赵丽蓉正烫着头发，但她担心自己的形象太洋气了，不像朴素妇女，还特别请了北影厂的化妆师给自己戴头套，并坚持自己承担所有费用。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吧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，漫步在这人生里。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。当我们相互温暖。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吧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，漫步在这人生里。